好，翻嚟第二节，好啦，咁咧就军事消息咧源源不绝啦， 继续 更加多， 可能讲三次添要， 三次应该唔使嘅，今日讲两次都得嘅。好啦，咁另外一个咧就近排咧，原来咧美国同台湾咧，其实咧都倾紧一啲嘅军购，因为大家知咧，特朗普咧之前系咪话咧美国系会卖武器俾台湾嘅， 跟住啲台湾人就 FF 紧，会卖 F-35 俾我咧， 系啦，咁啊啲最尖端啲武器系嘛，即系就嚟 F-22 都有得卖嘅啦，即系 F-22 可能十年之后有得卖，不卖个壳俾。 我学俾你都 OK 嘅，其实 刨晒啲图料。 咁咧嗱，就咁啱咧，就美国同台湾一倾紧啦。咁咧，佢哋有个叫做美台商会， 系 美台商会。咁呢个美台商会咧，好得意喎。个会长咧唔系台湾嚟嘅， 系 嗰个系美国人嚟嘅，系啦。咁咧就叫做 Chambers 啊。咁咧佢咧就讲到咧，其实咧台湾国防好多时啲人就话，喂，你预算唔够，所以咧我美国系唔可以买啲劲嘅俾你。但其实咧台湾已经将佢个国防预算咧已经调高咗好多噶啦。咁所以咧佢哋就问，其实可唔可以买 F-35 俾台湾咧？咁讲，咁咧不过咧佢哋多数都估唔得噶啦。咁但系你唔可以把口讲出嚟噶嘛。咁咧呢个美台商会会长咧就话，嗱 F-35 咧系未倾嘅咁讲，但系佢唔会预设冇得卖先咁啦吓，啲美国人啲公关啦吓。咁同埋佢话，嗱，就算我哋唔卖 F-35 俾你咧，我哋都应该会有一个方案。应该要有一个方案，但系当然啦，佢话唔到事噶嘛。 我觉得都继续买 F-16 俾佢啫，顶头咁都系。 其实你真系唔知哦，嗱，佢本身咧，佢嗰啲叫经国号，佢自己做嗰架咧，其实真系够噶啦。即系可能你讲紧嚟紧五年、十年啊，或者十五年都要退役啦，正常。 嗰架系咪近似 F-18AB 嗰啲咧？其实， 其实佢，我觉得佢当时就用 F-16 嚟做设想嘅，系啦，咁所以就。所以个战力就争少少， 双引擎噶， 双引擎噶系啊，双引擎噶嗰阵时做。咁但系你话而家佢想换咩咧？我相信佢一定系想换啲第五代战机。咁但系 F-35唔买，因为你中共好敏感 嘅。系啊，应该唔卖俾佢嘅。 咁啊，亦都第时预咗大陆攻台嘅时候，系 惊你 F-35， 惊套料啊嘛，大佬。 同埋真系你唔觉意俾佢收复咗 F-35，就从此落入。 一阵间一架 F-35飞咗翻大陆，咁点算啊？ 系啊，同埋就个 F-35，如果你唔觉意俾大陆捉咗咧， 系啊， 咁咪死。 系啊， 咁啊大镬噶嘛，咁所以就应该好问水啊，依家呢单嘢。咁所以咧，以前美国就咁讲嘅，就借台湾咧就话你国防唔得啊。即係你嗰陣時，你啲國防預算又唔得，同埋咧佢未試過嗰啲塗料啊、剩啊嗰啲嘢，有啲嘢賣咗俾大陸噶嘛。 係啊， 咁所以咧佢哋就好驚你會唔會洩漏咗佢哋啲資訊咯。咁所以當年咧連 F-16CD 都唔賣俾佢嘛。 哇！ 咁所以依家去台灣係 F-16 係用 AB 噶嘛。 哇！好舊啊！ 但係如果咧大家都仲記得咧，我哋係咪講過做 V 啊嘛？ 係啊 ，Viper 咁咧就如果 upgrade 做 V 咧，因為台灣有份研發同埋俾錢噶嘛，佢係代曬啲錢嘅，就佢可以免費升級咁滯啦。即係而家自己做嘅話，咁所以咧就台灣呢樣就會好啲。咁但係你話依家會點咧？唔知道，但系大家覺得咧，就應該 F-35就問啲啦， 應該冇乜機會嘅， 應該冇乜機會噶啦。好啦，嗱，下一單咧又講到俄羅斯啦。嗱，俄羅斯咧有一架航空母艦，大家知啦，係咪？ 富茲列佐夫號。 係啊，咁啊嚟緊咧就因為入廠嗱，大家睇呢張圖咧，有冇覺得好可愛啊？係 嗰個同嗰陣時拖翻嚟嘅亞良架好似差唔多樣咁殘， 同埋最緊要有一樣嘢咧，你冇發覺上面冇機 走晒嘛， 因为全部咧当时降落晒啲叙利亚啲空嘅机嚟， 走晒空机， 一架空嘅船翻嚟嘛。 你嗰个咪似第一次大战咗架第一架英国航母舰，跟住去到二次大战嘅时候，仅如做呢个运输飞机嘅船嘅作用咯。 纯粹净系做运输， 系啊， 冇其他作用， 冇其他作用， 系好废嘅。咁但系你又冇睇少呢架船咧，就梗系唔系净系运输，因为佢本身咧可以当巡洋舰用。 系佢有，其实佢有呢个导弹嘅，系 反舰飞弹，对空都有嘅。咁咧，而家咧個尷尬喺邊度咧？就係、是、嗱，據說啊，原本咧佢哋係有500亿卢布，500亿卢布咧，美元咧就差唔多1亿美金到啦。 哇！ 差唔多1亿美金， 好少 嘅 啫， 係好少嘅咋，差唔多1亿美金就整呢架船嘅。 點整啊？即係油翻啲油。 整呢架船啊？唔係，sorry， 唔係1亿美金，應該係10亿到啦。係咪10亿啊？計一計下，10亿到啦，應該唔夠10亿嘅，可能8亿到幾度啦。即系计翻做美金， 够油油 嘅啫。咁咧就理论上唔系，佢谂住8亿做好多嘢。 系 咩咧？换电子嘢， 哇！ 整个甲板， 系 舰载机嗰啲起同降，即系嗰条绳啊。 嗰条绳咪断过濑过， 佢咪就系要降咯，要搞佢咯。电子通讯、航行，所有嘢都要做。嗱，原本谂住咧。入去整可能整翻你2年3年啦，咁但系收完出嚟未成件事未好翻晒咯，唔会再喷黑烟咯，变墨鱼咯，咁咪成件事靓仔晒咯，系咪？咁你咪要用多20年咯，系咪抵先？ 系 嗱，系抵嘅，系咪先？计落 Alex， 好笑住先。嗱，但系系即系忍唔到笑。嗱，但系最大镬系乜嘢咧？喂，依家普京话冇钱，你知唔知点啊？斩一半咯， 斩 即系原本八亿嘅变四亿咯。咁死啦！嗱 ，Alex 话斋，哇，你得四亿、八亿都已经做唔到嘢啦，美金四亿做得啲乜？ 游住游先咯， 系啊，真系唔知做乜。嗱，依家咧就话啦，嗱，四亿可以做啲乜咧？嗱，我哋估啦，系嘛，一坊间都谂唔到啦。首先，你觉得个锅炉要唔要换一换咧？ 锅炉换好大镬噶， 因 为 佢 换 个锅炉真系搞唔掂，几 亿唔得噶， 佢真系会 shut down 噶。 吓，唔系 shut down， 系着火啊，大佬成部嘢。 着火佢都系，咁但系佢又会停咗，好大镬喎，大佬，你喺海度点算啊？停咗， 咁咪叫拖船咯， 系嘛？好啦，嗱，停咗好核突噶嘛，堂堂大国系咪？即系变咗亚良架，好嗰阵时拖翻去咁，大佬好核突噶嘛。好啦，另外一个情况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好啦，佢嗰啲电子系统永远唔使升级噶啦，咁嗰啲都算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咁个缆点算咧？个缆系咪唔整啊？即系啲飞机有佢跌落海。 我想起油麻地的等船， 等船咁惨，即系求其整架等船就扮住先咁样，整到有啲智猎作夫咁样 算。原本咧架航母舰嚟，都变咗等船嘅功效。 所以而家好麻烦咯。咁究竟普丁咧同埋啲军方高层要倾啦，有啲咩要剁，有啲咩唔可以剁，系嘛？咁就好麻烦。同埋咧，佢都试过啲供电系统出事咧，着火烧死人噶， 系啊， 试过噶，所以都几搞笑。咁同埋你上面架苏三十三系咪要全部转晒做米格29咧？系咪倾咧？ 佢冇咁多米噶 ，OK 啊！ 佢嗱，因为印度有钱俾佢整啊嘛。 哦、 反而苏三十三佢唔出啦，系啦。咁系咪应该全线换晒？嗱、哦，呢啲都系唔知嘅，所以都嗱呢单嘢耐人寻味啊！大家我哋会继续有新消息同大家继续 follow。好啦，另外一单咧，嗱就真系 Alex 同大家讲多少少。嗱，我先讲少少先。嗱，呢个咧就意大利，佢咧就有架咧坦克咧就叫 M60， 咁咧就升级啊，咁咧佢咧就。装嗰啲新嘢啦吓，咁咧佢今次咧就喺边度咧？就喺巴林啊！大家有冇听过巴林啊？呢、這个阿拉伯国家，巴林啊，就终于咧就举行咗第一届嘅佢哋嘅国际军展啊， 军事展 系啦，军事展啊，咁呢、這个咁当然呢个太远啦，我去唔到啦呢个就吓，咁咧就佢 M60 坦克咧有个升级，那个升级点玩咧？佢哋咧就首先咧就安装咧一个模组化嘅装甲块，咩意思咧？我相信应该我哋叫复合。装甲系嘛，即系我哋识讲嘅就叫复合装甲啦。咁咧就移动性啊啲嘢会好啲。个主炮咧就提升到120嘅滑膛炮。 哦，滑膛炮即系而家标准啦。 系啦，标准嘢啦吓，火控系统啦，新嘅系啦。咁、那个威力同埋个精准度会好啲，系啦。咁咧就红外线摄影机呢啲必备啦，系咪？咁同埋咧，佢嗰个机枪咧就应该咧系咩咧？那个机枪咧就唔使喺出面开噶啦。完全咧喺車入面咧可以自動做，咁就唔使出去俾人射啦，咁就減低咗呢個風險啦。咁有一個攝影嘅炮塔，係啦，咁嘅情況，咁啊同埋有個火災爆炸感知喎，自動滅火系統喎，嗱、 哦、 聽落唔錯係咪啊？但係當然啦，我哋梗係要問一問阿力莎，喂你點睇啊？嗱呢個 M60 咁定係你覺得嗱？我哋上個禮拜未介紹咗呢個 M1A2 嘅，係嘛 ？M1A2 咁 M1A2 就佢整咗個。嗰、那個咩誒、那個系統嘛，叫做音爆好似、 哦。 喂，你點睇啊？兩部嘢都有提升。 嗱 ，M60 顧名思義就60啊，60意思即係咩咧？就60年代。 哇，60年代。 依家咧60 M60 嘅巴頓坦克叫做，其實巴頓呢個系列就應該係M1946、47、48到60嘅。 哦，咁樣 咁咪分年份啦，大家好似可以拿飛紅酒咁啊，分年份啦得噶啦。 係 咁樣架，依架六十咧，就基本上而家都有用嘅。 係 美軍，但係咧美軍咧就只係用呢個國民警衛軍嘅啫，即係做後勤或者 UN 啊。係UN 呢個黑鷹15小時有用，有見過嘅。 係 就拍喺個球場個基地門口，就冇入過戰場嘅。 哦 ，OK。 咁咧依架嘢咧就已經俾美軍咧改完又改，改完又改，改完又改噶啦。 係 咁基本上咧依架嘢就已經係僭建，嚴重嘅僭建物咯，我覺得。 即係大陸嘅軍6K 啦。改就改。 OK， 係啦，咁上下啦。咁但係其實個底盤 OK 嘅，即係美國佬都叫硬淨嗰啲嘢。 係 啦，咁就即係佢有一部主戰戰車啦，咁再高就叫做 M103 嘅重型戰車嚟嘅。 係， 咁啊退役好耐啦，嗰部嘢已經。 係， 咁就而家做追戰車 M60。咁嗰陣時就因為 M60 已經改裝到加到冇得再加嘢落去噶啦。係，咁啊結果就直頭誒咁樣再整法都係唔得噶啦，不如整個新底盤啊，大啲嘅車咧，咁啊做個 M1 啦。 哦，就咁樣嚟。 係啦 ，M1 就咁嚟嘅，就是、M60 嘅。後繼版啦， 後繼版啦， 咁之後 M60 咧，因為個產量太多，咁你唔好話劈咗佢噶， 嘥咗 啦，咪做唔到主戰坦克，咪做中型戰車咯，做即係鄧冬菇， 咁掟落去咁好多国家唔同嘅厂都有好多配件加落去嘅，即係其实呢一部 M60 意大利呢部呢，其实我见嗰啲相啊，其他网站嘅相呢，其实用其实都係用返嗰、那个炮塔嘅啫，佢知个复合装甲呢只焊咗一浸嘢上去嘅，变咗斜甲咁嘅啫，其实本身都係传统装甲嚟嘅，咩叫传统装甲呢，就叫铸造炮塔， 铸造炮塔 即係成个铸出嚟嘅， 一个帽咁样囉， 个帽咁铸出嚟，咁就实正个焊制少少，咁就咁其他国家都好多加过好多嘢落去㗎啦，其实美国都用緊嘅，即係好多佢用嗰个叫做反应装甲，因为传统装甲已经冇对而家啲主战坦克啲主炮，其实已经 冇暴力噶啦， 冇乜防御力嘅，等于其实你即系防又挡子弹嘅又嚟，你火箭炮都挡唔到嘅，其实咁啊用复合装，咁啊用复合装甲，即系一嚿嚿格仔咁黐落去。咁呢部咧就用咗新嘅复合装甲，即系其实而家新嘅主战车，即系见到 M 一啊、炮式啊，或者系挑战者一二嗰啲，就一个好似斜甲一嚿啡色嘅嘢黐落去嘅。咁嗰个咧就系而家 M 六十装落去啦，但系一个外挂嚟嘅，就 系 就唔系本身呢个炮塔度。原本可以有位俾你。 你覺得呢部嘢佢潛力得唔得咧？ 潛力 即係依家佢改到咁，定係都係即係嗰啲叫咩啊？好似股票咁樣咧，即係後追嗰啲咧。 誒，都 A 二八六嚟啫，其實 係 即係中間 A 二八六改副 N 展再行過嘅，其實都。 哦，咁樣咁即係其實個潛力都麻麻地嘅。 麻麻地㗎啦，即係話你可以叫 追落後我哋 嗱，你叫做延長嘅服役時間咯，但係你唔係新嘅嘢嚟㗎咯。 哦，佢好似扮新嘢咁喎，依家 扮新嘢， 即係擺喺個展度賣嘅，真係。 但係你 M 六十。你的底盤都用翻嗰、那個，你炮塔用翻嗰、那個，你加啲嘢落去，即係換啲電子嘢，換啲裝甲咁咯，換多支炮咯，82就標準而家嘅主戰車炮咯。但係話會唔會好大嘅威力就唔會噶啦，其實就 係 因為啲 M 六十年代嘢喎，呢架嘢開始都可能有三四十年嘅、壽命。Okay, 应该大过你同我， 应该系啦，绝对系啦，系大过我肯定。 六十蚊大过你啦，咁样。 O、okay, K， 好嗱，咁就睇下呢度先。嗱，我哋讲下一个啦，下一个咧就讲紧呢个嘅战机啊，系啦。咁咧就讲咗呢个嘅啊，讲咗呢个先，讲咗日本个舰先。嗱，咁咧日本咧就有个舰咧就落水，呢个叫做不知火豪，好得意。即系咧，大家如果有打拳王，咩都叫不知火啊。女仔嚟噶嘛？ 系 啊，拳王嘅话，咁咧有个叫不知火号，咁呢个系朝日级嘅，咁咧就正式咧喺长期咧就落水。咁呢架嘢好得意嘅， 系 嗱呢架嘢咧，其实理论上咧佢系代替咩咧？就代替一个秋月级嘅，咁秋月级护卫舰。咁秋月级咧其实几好打嘅，即系佢护卫舰嚟讲咧细得系可爱，同埋佢咧佢有一个防空嘅力量嘅。但呢部嘢咧个防空差好多嘅，咁呢架嘢咧其实个吨位都窄啲嘅。系啦，咁佢咧就大概系五千几吨嘅啫，系啦。咁呢部嘢咧，五千一百公吨，咁就变咗啲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佢有秋月级嘅身， 系， 但系个武器咧就同秋月级系唔同嘅，系啦。咁佢都系用柴油涡轮喷射电动引擎， 系， 佢有三十节嘅威力，系啦。咁咧，但系个防空系统唔得嘅， 佢、哦、最终行摩打啦，已经 系啦，但系个防空系统系唔得嘅。基本上咧，佢个防空系统唔得之后咁点咧，就有啲嘢咧系好过秋月级嘅，就系、是、咩反潜。 哦， 佢调翻转反潜嗰啲咧，佢咧有啲拖曳嘅阵列星纳雷达，咁咧就即系去 哦 负责揾呢啲。 佢做细咗都系为咗反潜嘅， 反潜啊， 因为个船可以做快啲啊。 但系咁讲，其实佢原本呢架嘢咧都系应该系防空为主嘅，但系咧应该咁讲，一装特登装呢啲嘢咧就系为咗补偿嘅啫。 哦， 即系所以咧，佢原本嘅设计，我相信咧，佢都原本想做防空多少少噶。咁所以咧，变咗呢架嘢咧，有啲人就话：，哇，咁其实日本咪偷工减料， 为后加啊？ 又似后加好难讲，因为个吨位太细。 哦，五千几吨就 咁，你吨位咁细咧，其实你要装多啲嘅防空飞弹难啲咯。因为你已经知啦，通常都系用垂直系统噶嘛。咁你变咗咧个舰咧，如果吨位唔够咧，你冇个空间嚟加装。 装唔到咁多。 就算装咧，都系咧斜立式嗰只，四十五度角射嗰啲。咁、 哦、 你有限数啊，嗰啲人系嘛？同埋你嗰啲射咧，通常就射反舰噶嘛。咁、 哦、 所以就会争少少咯。咁啊，即管睇下日本啦。啲日本依家都俾人诟病，就系佢有雄心，但系唔够钱啊。 嗯。 咁呢架就其中一个情况。好啦，咁下一个咧就讲伊朗啊，伊朗正嗱，大家仲记得伊朗咧有啲好正嘅战机系嘛？ 系 有 F 5啊，同埋咧有个 F 14啊嘛， 哇，好正喎、啊！大家有睇过 Top Gun 噶嘛？ 好似系啊，出晒嚟啦 ，Top Gun。 嗱 ，Top Gun 系咪？啊，嚟紧有 Top Gun 二啊！ 哇，好开心啊！ 我预住话历史睇。喂 ，Top Gun 咧就即系当然一开始嗰阵时候，大家咧嗱，我系睇 Top Gun 大嘅，所以咧我就对即系美国战机咧非常之喜爱。咁咧佢咧有一段咧未讲咧 ，Tom Cruise 系倒飞嘅，跟住就影对面机噶嘛，好型噶嘛，好近影噶嘛，机顶对机顶咁样影啊嘛，跟住人哋吓亲啦俾佢。咁咧嗰段咧呢度咧做翻。咁咧就伊朗咧，佢哋咧就有架啦， 系 即系伊朗啊，近距離咧一個即系有個追逐啦嚇。咁嘅時候咧，佢又係咁樣倒飛埋去喎。 係咪有 F 十四嚟噶？ F 十四嚟噶。 哇！歷史重演 啊！係啊，即係所以好鬼搞笑嘅。 哇！即係依個 係啊，即係佢表現翻呢樣嘢出嚟。咁所以咧就幾得意咯。呢、這個就即係有少少懷舊嘅感覺。 懷舊翻呢個 Tom Cruise 係呢個廿零歲嘅時候嘅風采。 你諗下，而家都就嚟五張嘢啦，係嘛？四張幾？哇！咁你諗下，佢依家再拍就 F 三十五咯，依家。 F 三五啦，再 F 三。 佢係教官嚟㗎嘛？ 喂，大佬，依套 Top Gun 二拖咗幾年，都係因為等緊 F 三 五嘅啫，係嘛？所以呢單嘢都搞笑。 係啊。 好啦，跟住咧下一單咧，我哋講下印度啊。印度真的不可以不講，因為印度使錢真的很犀利嘅，使得 人多嘛，人多辦事， 同埋佢錢使得勁啊！咁咧佢咧就有一架嘢咧新嘅，就叫做好橋後啊，叫做格莫爾達型啊，係啦，咁英文就好啲叫 Commuter， 咁咧佢咧就有好多架，咁依家咧嚟緊係第三架三號，係啦，叫做咩咧？叫做 Kilton 啊，叫做吉爾丹號啊， 哇， 係啦，咁呢架嘢服役咯喎。咁呢架嘢咧就同之前嗰兩個姊妹艦一樣嘅，就去咗東部艦隊，因為佢哋咧，你知道印度洋咧，佢哋印度係分東同西嘅，咁咧佢就喺東面嗰邊嘅，係啦。咁呢啲架嘢好細嘅啫， 即係近南海邊咯。 近啲啦，相對近啲咧。咁咧佢咧就得3500吨嘅啫喎。 哇，好細喎！ 佢出細嘢嚟，但係佢係巡邏艦嚟嘅啫喎。 哦，巡邏 艦。係啊，巡邏艦又算大嘅咯。咁但係如果你以驅逐艦嚟講細喎， 相對細。 係啊，類似護衛艦咁級數咯。系啦，咁同咧台灣咧有一隻咧叫康定級咧差唔多，都細100吨。咁但係康定級係美國嘢嚟噶嘛，咁啊勁啲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啊防空咧係差啲噶，相對個防空好差噶咋，佢咧係一個垂直發射系統嘅。咁咧就八連裝得兩座，加埋8216，係得16发噶啫，係少。佢有啲似咩咧？似我哋大陸嘅056，但係零五六再勁啲咯。我覺得勁少少嘅，咁所以咧相對嚟講咧，呢架咧就印度近排出嘅戰艦。咁你估啦，印度咧就應該會嚟緊咧喺海事會再加強，因為佢要對大陸啊。因為大陸就一帶一路嘛。 假想敵嚟噶嘛。 真係嚴重假想敵，因為大陸出咗一帶一路之後 就係要喺印度， 就係同印度人同你困。 就係要cut你啊！ 仲有巴基喎。巴基斯坦喎， 系咯，兩面夾， 兩面夾你喎，所以咧，其實印度都頭痕㗎，係啦，但係美國應該會幫佢嘅， 係仲要買俄羅斯嘢嘛， 係啦，係啦， 哇，真係， 所以其實美國同佢同美國同俄羅斯咧兩邊咧夾啦，睇下佢可以賣邊面啦。 好，呢次講到呢度先，係，陣一陣，哇，我要加時啊，呢個要消息要， 加時， 係啦，好，陣間翻嚟。